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0度。那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日前闭幕，本届展会上，歼十 B 首次搭载国产矢量发动机并成功测试，歼20战机首次向公众展示4+2载弹设计。本届航展展示出了中国航空航天产业的多样崭新成果。航空航天类作为工学类这一学科门类下设的专业类，包含了哪些专业？各专业发展前景如何？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9期。航空航天类专业。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跳大学选专业啊，继续走进的是航空航天类专业。那么在第一时段呢，我们就珠海航展这样的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这样的一次航展的结束的这样的叫新闻呢，也跟大家展示了一下航空航天在我们中国现在的一个发展以及在全球的一个位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的就是航空航天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分。航空航天那必定是两块，那么这两块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细分？在专业领域上，我们想请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我们来请一下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宇航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国柱梁院长来进行一个介绍。梁院长，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这个航空与航天呢，虽然有一字之差呀，但是呢，确实是两个大的技术门类，一般什么叫航空呢？航空主要是指在大气层以内的人类的这种飞行活动，这是指航空。航天呢是指大气层以外的，人类的飞行活动。当然这个人类的飞行活动不一定是人一定是在这个飞行器里面，人的这个技术活动是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它更遥远的空间，比如说那就可以叫做宇宙航行了，所以我们现在把航空航天是这么一个划分的。具体来讲，航空更多研究的就是飞机，直升飞机，直升机，包括我们现在的无人机等等。那么航天这块呢，研究的是我们简单的说就弹船新建站，导弹， 飞船、 飞船、 卫星、火箭、空间站。 哦， 那么大家一听这个就明白了，什么是航空，什么是航天了。 嗯，能在天空一直飘着的，或者是打得特别远的，都是归航天管。 哎，所以天和空，我们以前讲天空，天空，空在下，天在上。 嗯， 所以我们这么可以这么理解这个。 好，明白了。这也是对于这个整个专业的类别的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那么在培养的项目上呢，这航空航天会区别很大吗？ 应该说基本理论还是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呢，由于它所面向的对象不太一样。你比如说航空面向飞机。那么我们这个航天，比如说面向火箭，那么由于这个具体的飞行器的不同。因此呢，我们这个专业设置还有我们的课程也是有不同的，因为这两类飞行器它有不同的特性。有不同的技术特点，因此对它的课程就有就有不同的这样一些个设置了。 那么您刚才谈到了，比如说航空航天类，比如说航空，我们可能就知道飞机、航天、火箭啊，这是大家最熟悉的， 最熟悉的。 但是等到本科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会有那种在专业之内的一个方向的细分？比如说你啊，就是研究运载火箭，你就研究这个空间站，然后就学习空间站的相应的一些理论知识，还是说还是以通识教育为主？ 曾经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划分的很非常细。你比如说到了专业课程的时候，有的同学专门学火箭。有的同学专门学卫星。那么现在的一个趋势呢是大类培养。宽口径强基础。所以宽口径呢就是我们航天领域的方方面面，我们作为一个本科生同学来讲，都应该了解，都应该有扎实的基本功。这样的话出去能够应对各种不同的选择，研究的选择，还有或者是就业的选择。这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 其实也就是因为你了解了，所以在一个团队中去工作的时候，你也熟悉对方的像那些知识跟问题，这样比较好协调。因为刚才咱们在聊天的时候也谈到啊，这个航空航天其实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产业， 对， 那需要大量的人在里面进行一个团队的协作。如果你不了解，什么都不懂，然后如果中间出现的一些沟通上的问题的话，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啊。 对，主持人说得好，这个团队协作精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航空航天的这样一个研究来说是这样。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带起一个火箭。 对，绝对不可能，是很多人，几十万人、几万人共同协作的一个 结果。那么到了研究生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不是就会分的相对会更细了？根据导师的研究方向，然后学生他的研究方向就会更细致，还是说在本科生跟研究生阶段，其实还是仍然以这种大类通识的为主？ 主持人说得好，确实是这样的。本科生阶段，我们觉得更多的呢是知识的积累、传承、打基础啊。到了研究生阶段呢，比如说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那么研究生阶段呢，研究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培养自己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呢，他们的研究工作呢，直接都参与到我们国家很多重大的一些工程研制项目里面，所以这个研究的工作本身又是推动对我们这个比如说火箭的研制，它是有重要的这种这里面做基础工作的。 所以在这块还是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细分啊，就因为个人兴趣的爱好的不同，你在选科的自己选科的时候，包括一些选修课啊，包括像是你可能蹭课去听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不同的方向。 对，它从一个点出发，又从这一点里面又把自己的知识面扩展了。但通过项目，通过项目的研究，在研究中学习，在研究中成长。最后反而在一个点上看着窄的一个点上，结果呢，在这一点上，它又把知识面又扩展到一个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去了。就是变成像一个小专家，一个研究生毕业就相当于一个小专家了。 那就相当于跟那比如说那个各种运动队，比如足球队吧，像以赛代练，对吧？ 对对对， 像以赛代练这种状态。 对， 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具体的航空航天类分为哪些专业了。我想请这个贾晓峰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进行一个梳理。 我们航空航天类专业呢，按照我们那个2012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我们把它分为七个专业啊。七个专业呢，我们其中有五个为基本专业，有两个呢为特殊专业啊。我们特殊专业呢，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按大类招生，所以呢，特殊专业呢在本科招生目录里呢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啊。我们看一下五个基本专业，这五个基本专业呢分别是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我们怎么看这五个专业啊？其实我们看的所有的专业目录呢，它其实是一个总分的关系 首先我们说航空航天工程啊，我们看不清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但是往下分呢，有飞行器设计、飞行器制造、飞行器动力、飞行器环境啊，你就看一个飞机或者是飞船，这里边都有了啊，得有推着它往前走的，得有一个外形，是吧？很多因素在里边啊，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是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这个我们想一个问题，如果说飞船回来的时候，我们穿过大气层，是吧？飞船呢跟大气层产生摩擦，那温度一定非常高，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保障工程呢，我估计宇航员呢 就是去无回了， 那应该是至少是蒸桑拿的十倍的那种感觉， 那都不止啊。这个温度这样，那个这样有没有有一个？ 那非常高了，那都上千度，整个这个返回舱都烧红了。 那要是如果没有相应的一个， 没有的话，那就 碳化了， 肯定就 人都碳化了， 人就那肯定就、啊、就肯定是牺牲了。 对 啊，飞行员就、这个宇航员就牺牲了。 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看那个专业设置呢，其实跟我们的研究其实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专业其实也是这样设置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名称啊，我现在发现了，就是经常我们会说，你看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就看那个文章标题越短事儿越大，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专业，这个航空航天的专业的时候，就标题越长，这个说明它的细分的领域越细致，对吧？就是你干什么的我都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学这个就是干这个的，毕业以后您就干这个啊，这是绝对没跑的，是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设置的状态，挺好，特别符合这个工科生那种特别严谨的思维啊，对吧？不会像是那我们这播音与主持艺术，听起来感觉像是播音与主持，但实际上我们做销售的人也特别多啊，借着口才干销售了都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航空航天类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中来啊，什么样的人适合于报考航空航天类的专业？尤其是在自己高中这个阶段，什么科相对比较好，或者说在大学过程之中需要学哪些的这样的一些具体专业内容？我首先还是想请梁院长，能不能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想学航空航天类的专业，至少要哪些底子比较好，或者哪些比较突出？你在上大学的时候，相应会比较轻松。 一般来讲嘛，我们说航空航天专业哈，航空航天这个技术，它毕竟是一个国家工业基础的一个代表嘛，所以它对人才的这个要求也还是比较高。所以我们说对高中同学他考大学选择这个专业，应该说对他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数理化，特别是数学物理，这方面的基础要好啊，有一定有比较强的领悟能力，这是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另外呢，我觉得航空航天这个技术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看着星空一样，仰望星空，他为什么仰望星空啊？觉得这个天空很浩瀚，有追求，有向往，所以还得要有一种兴趣，有一种热爱，有一种探索未知的这种求知欲。我觉得这样的话，将来学习航空航天呢，它就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点，我听明白这个梁院长的意思了啊。首先第一个，学起来很苦啊，因为你需要特别强的数理的基础，也就意味着你上大学，你不停的在跟数理在搏斗。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兴趣热爱，如果你没有兴趣热爱的支撑的话，你学这个专业可能会比较痛苦。 补充一点的话，我们航空航天毕竟是要把这个东西要做出来，火箭、卫星要送上天，因此它需要强大的工程能力。所以我们同学的话还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这也是将来能够参与到这个工程项目研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高中的同学也要有意识的喜欢航空天，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 其实就是高中课程里边通用技术这块，对吧？可能是相应比较去贴合这块的，就多选一下这样的一些选修课去进行一个学习。但是我们再具体一点回到我们的高中生这块来说，贾晓峰老师可能就会比较熟悉了。那如果想报考航空航天类的专业的话，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审视自己？什么样的孩子在北京适合于去报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呀、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专业？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航空航天类专业的一个培养的要求啊。我们首先我们抛开高中生先不说啊，我们看大学生怎么来培养的。我们统计了一下很多国内的航空航天类的这个专业啊，他大概本科生毕业大概需要160到170个学分左右，其中1/3都跟物理相关，这是本科生。如果说考研究生的话，很多学校呢在考 考研的那个专业目录里边，包括什么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包括控制论啊，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理的范畴。 我听得脑门心都亮了， 是吧？ 是。 所以你不看明白这两个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既然本科生是这么要求，研究生也是这么要求，那么对于高中生同时也是这样要求。 嗯。 所以呢，我们说，如果说你想学航空航天专业，你的物理必须得好，同时你的数学也得好。那对于高中生来讲，衡量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对于物理和数学是不是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呢你的学习成绩特别好。如果说你找到其他的一些证明的方法，比如说你在奥赛里边，比如说北京市的那个物理学竞赛或者奥赛，你有一个一等奖或者是省级一等奖或者二等奖，那么证明你在这方面的确是有一些特长。如果说在此基础之外，你还有一些比如说物理实验，一些小的发明创造工程类的一些实践和成果，那么同样能证明你在这方面是有潜质的。所以呢可以把这个作为我们报考航空航天类大学参加自主招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这样呢就希望我们高中生啊，在高中期间，高一到高三的期间呢，我们需要准备这些内容。这样呢我们能够在自主招生里边能够比较占便宜一些啊，至少你证明了自己在这方面有能力。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也是要告诉大家，这个航空航天类呢是我们国家在科研领域上的尖端中的尖端，是尖儿中的尖儿。所以呢它的对于人才的培养的要求上来说也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在跟梁院长在底下沟通的时候，梁院长也谈到了，其实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热爱，如果你想的说上大学我就是轻轻松松就这么过来的话，那你不要报考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因为我们培养的是国之栋梁，对吧？就是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国之栋梁，你未来是要为这个行业为这个事业要去顶住的，要做脊梁的这样的一批人。宁缺毋滥啊，就是你要是不喜欢你最好也别填报我们啊， 就别来 你看这底气多足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们欢迎你，那为之奋斗，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的培养你，一定获得相应的成就感。比如说你把你自己的飞行器送上天空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那会儿就记得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们的大学生们会有做那种液体火箭，因为就带我们看嘛，就液体火箭的上升，其实就是水嘛，加压以后往上窜的那种，然后包括那种小型的火箭的这种升空，我给我的感触就非常的深，觉得特别神奇，特别了不起，而且是能够看到自己亲手动手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然了，我们看到现在的国家的航空航天的内容肯定会更加精细化、复杂化，而且是集群化，会更难。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专业。那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啊，很多家长对于航空航天类可能也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有家长就会认为说航空航天类是不是就是开飞机当飞行员？那这块的话，在航空航天类里面会有涉及吗？两位嘉宾， 航空航天的专业啊，不是开飞机，也不是当飞行员的， 对， 是研究飞机，设计飞机，设计火箭，研究火箭的，这种航空飞行器、航天飞行器的这么一个专业。 但如果我要想学开飞机，或者我想学这个想要当宇航员的话，在北航有这样的途径吗？ 北航有飞行学院，可以，那就是培养飞行员的， 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学院， 专门为各个航空公司。国航、南航等， 那还是民航， 培养飞行学院 是吧？那是民航， 那是民航。如果是军用飞机的话，那比如说 军队院校， 那就是考那个航空大学 啊， 那是空军的航空大学。 哦，所以就是还要去军用。然后如果要是宇航员呢？ 宇航员可以 在空军里面， 空军招飞 啊 啊，招宇航员。但是现在可能将来有我们普通大学生也可以有可能申报啊，报考这样的宇航员。 太好了，这听起来就 等我们的空间站成熟了之后， 而且还得就是注意自己的身形啊。 对， 我记得那会儿对于宇航员的身高的要求、体重的要求、视力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啊，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个儿别太高，体重别太重，给这个运载火箭节约点运力，我们运点别的更重要的科研器材上去啊。 因为他以后希望有这个研究人员到空间站上去做试验，做科学试验。所以这样的宇航员相当于载荷专家了。 哦，也就是把这个载荷让给他们， 他们去做实验。 对，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比如说，对于 女生来报考航空航天类专业有没有限制？因为我们之前在做相应的一些招生专业的时候，比如像勘探、采矿是不太建议女生报考，因为环境确实比较艰苦，然后女生去的话也很不方便，可能无人区里边一下待好几个月，那对于女生连澡都洗不了，这确实是太难受了。这都还是小事儿啊，那遇到猛兽什么的这种就更麻烦了。那么对于航空航天类专业里面，对于女生有没有一个限制？ 从专业报考上来说，首先呢，航空航天类专业没有男女限制啊，不像我们有的专业后边有个括号，只招男生或者只招女生，或者男女比例是多少，有这样一个限制。但是航空航天类呢是没有。下面家长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家女孩子，是不是适合报考航空航天类专业？有的女生呢也说，我就非航空航天类不学。家长就比较纠结，说女孩子学这个。是吧？ 对， 这是一个问题， 太苦了 啊，太苦了， 掉头发 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专业呢，也是北航。最开始呢，前很早以前了，北航的男女比例1:7啊， 一是女生， 一是女生啊，七是男生，这是北航整个学校的。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大概是1:3.4左右。 啊、哦，这个进步很大呀、 啊！进步很大了， 进步非常大， 基本均衡。 挺好，挺好。 但是进了那个航空航天类专业呢，这个专业呢还是男性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一般情况下，这个专业里面呢，90%都是男性。 哦，那确实比例是1:10。 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些特例，比如说女性能不能在这个领域内取得很好的成绩？我们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所有一个胡英团队，这里边呢有12名女研究人员，占整个全体员工的80%。 哦，那这个确实， 你听了这个数据以后，你就觉得啊，这个数据简直是太令人意外了。 首先，第一点就是女性喜欢航空航天类的这样的一个航空器，就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只要聊到这些航空器的时候，不管是飞机还是火箭还是航空飞船的时候，这基本上没有女生愿意凑到我们这边来听的。 对，所以呢，从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可能看到一个现象是什么？女性在这里边一样能做出成绩来。所以呢，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讨论的那个话题，就是说什么人能够在这个领域内取得成绩呢？就是一定是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数学物理能力特别强的这些人能取得成绩，跟性别没有关系。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想报考，但是就是真正的到科研院所里面，他们的环境条件上来说怎么样，我想梁院长那边您肯定那个各种这个桃李满天下啊，这个他们在那边的环境怎么样，会不会很艰苦？ 实际上我们航天领域也差不多是这样。我们还有很多女性的这个总师副总师，很多很多火箭的总师副总师是女性的，这个女科学家。实际上我们航天这个领域里面研究的这个机构里面，它的工作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当然除了有一些哈，比如说外场试验， 甘肃酒泉 比较艰苦，那一出去可能几个月，那个试验还是比较艰苦，但是我们研究机构里面总体上还是都是比较好的环境。 那像去酒泉 比较适合女性的工作的， 就酒泉那边没去过，酒泉发射基地老听说，那边怎么样？ 酒泉发射基地也有很多女性的那个研究人员呢。 环境还可以是吧？ 对，你比如说那个前两天电视上还报道了，这个点火的01号指挥员还就是个女性工程师呢。女性研究是很好的。 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其实性别上并不是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就要谈到就是我们该如何选择了，因为会有不同层次的院校，也有不同层次的学生，大家要针对自己的层次进行选择。那么在于全国的这样的一个院校来说，重点院校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贾老师还是梁院长？贾老师， 这个如果说想报考航空航天类专业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选择的啊。不管你是分数有多高，我们都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你像如果说我们北京的考生来讲，如果说你想报提前批，那我们可以报空军工程大学，大概能考到13000名左右，理工科啊，理科考基本上就能报这个学校了。这是关于提前批。如果说提前批毕业呢，我们可以报北工大，这个是北工大跟那个北航联合培养的，大概能14000左右，也差不多。下面就是本科一批，想上北航，其实是对于北京考生来讲，其实是一挺难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考到1300名，这是你能进北航，但是你能不能进宇航学院，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刚刚是中国播音员主持人协会副会长杨帆为我们带来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有请出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程水坚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程水坚，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文化与文学之综合研究，创办国学实验班，先后在国际国内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在文学、史学和哲学领域皆有所突破。 辛弃疾字幼安，疾和安是相反的，号稼轩。他出生的年代是南宋高宗绍兴十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卒于宋宁宗开熙三年，也就是公元1207年。辛弃疾是宋代词坛上著名的爱国词人，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家乡山东历城，也就是现在的济南市历城区，已经沦入了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为了保护族人，不得已出任金朝的官员，但是他常常带领幼年的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河山。嘱咐辛弃疾要寻找机会报君父不共戴天之仇。辛弃疾在20岁的时候就结集了2000多人的起义军，后来又投奔到济南的义军领袖耿京的帐下做长书记文官，和耿京一起图谋恢复大计。绍兴32年正月，辛弃疾奉耿京之命投奔南宋，受到宋高宗的召见，朝廷授予他右丞务郎。辛弃疾从北方归到南方，他本来就是遵照他的祖父辛赞的教训，要报君父不共戴天之仇。可是南归之后，他虽然做过地方的签判，也做过通判，也管过地方的提刑啊，就治安，也管过漕运，粮草运输，也做过地方的知州甚至知府，但是始终没有机会参加与金人的正面的战斗。不仅如此，还因为辛弃疾是从北方来归的所谓的归正人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常常遭到无端的排斥和打压，因此啊，恢复无望、报国无门的苦闷，头衔至闪、壮志难酬的压抑，就成为辛弃疾词的创作情感的主调。那么这首《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也不例外，他的写作的时间完全可能是辛弃疾第2次赴任江西的时候。 葬举迷春寿，历遍楚山川，这样一种贤善的背景之下所创作的。 菩萨蛮属江西造口壁，是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登玉孤台远望，借水怨山，抒发国家兴亡的感慨。整首词写得质朴自然流畅，全词抒发了对朝廷苟安江南的不满和自己一筹莫展的愁闷，却是淡淡续来，不温不火，以极其高明的笔兴手法表达了蕴藉深沉的爱国情思，艺术水平高超，堪称词中瑰宝。辛弃疾作品中的人民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一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又隐藏着哪些心境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造口啊，创造的造，又叫造口，是肥皂的皂。清代有一位地理学家顾祖玉，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边记载说，这个望安县有皂口江，肥皂的皂，在望安县的南边60里，说这个皂口江啊，发源于赣县界的三龙山，经过上皂下皂流入赣江，所以这个皂口就是皂口，读音相似，用字不同，可能受方言的影响。另外，《方舆纪要》里面还记载，这个望安县西南60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皂口镇，也是肥皂的皂。说这个地方啊，有一处险要，叫做曹山恶。在县西南的曹山下，说这个地方啊是背负峻岭，俯瞰大江，为往来恶塞。那么辛弃疾所书的这个江西造口壁，很可能就是皂口镇附近的这个曹山恶，现在没有办法考证，但是这个地方形势非常的险峻，背负峻岭，俯瞰大江，很有可能就是鱼孤台下清江水这一句的联想依据。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个啊这首词它的写作的具体的时间和它的具体的写作背景，那么这首词它题名叫做书江西造口壁，而词的开笔却从鱼孤台写起，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想大概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取名啊忘却，这当然就是用啊战国时代中山公子谋以及唐代的千州刺史李勉的这个典故，表示有一种身在江海心存未却这样一个意思，来表达辛弃疾他自己这样一种心系朝廷，志在军国，不枉中原恢复这样一个意思。第二层意思就是鱼孤，因为这个鱼孤台是啊怡然孤起，所以他用鱼孤，除了上面这个忘却的意思之外，还用的是鱼孤的字面上的意义。 就是愚闷孤独，所以用鱼骨台下清江水作为这首词的开头，既表现了他的那种心系朝廷这样一种爱国情怀，同时也表达了他的那种孤独郁闷啊，一种英雄老去这样一种不与不平之气。至于说清江水，我觉得这只不过是眼前景，眼前的山水，因为提笔的这个地方是背负峻岭俯瞰大江，而鱼骨台又是在赣州治，赣江从鱼骨台的下面流过，往西北方向流，经过万安县的灶口，所以鱼骨台下清江水既是直赴其行，同时也是联想那种景象。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下一句的抒情在御笔叙事，所以中间多少行人泪，这里啊，中间多少行人泪，是因为清江水所做的一种类比联想。水啊，泪水，我们现在也还这样说，行人是泛指那些离乡背井远行赴义的人，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指他自己。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两句是跟前面两句是有关联的，因为前面两句里面用的点是离缅登台北望，所以这里啊，诗人也是西北望长安。西北望长安，可怜武术山，这里边也是化用前人的诗句啊。你比如说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后边两句说，总为浮云能蔽日啊，长安不见使人愁，杜甫也有同样的诗句，说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不仅唐代人这样写，北宋的人也这样写，刘潘可怜西北望，白日远长安。所有的这些作品，虽然这些作家们各有寄托，表达的是各种不同的心绪，但是一个共同的旨趣就是神经路远，无由能达。而辛弃疾的这两句词，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有多重寓意。西北望长安，作为帝都象征的这个长安，也绝不是当下的南宋的行灾所临安，而是暗喻或者说暗指北宋的都城汴梁。而这个时候的汴梁是什么呢？是今人的南京，已经在胡人之手。所以啊，这个西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暗示中原神州 正在饱受金人铁蹄的践踏和辱令，而作者呢，身在南方，引领北望，山重水复啊，愁思无限。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因为是西北湾，所以啊，重重叠叠的无数青山，虽然可以遮住行人北望的视线，但是终究挡不住奔腾的江水滚滚东流。艺术的辩证法常常是在高昂的时候突然的坠入沉鱼，在欢畅的地方突然产生顿挫。民心可期，这在于豪杰之士能够因势而立道，用之以成功。但是自从宋孝宗隆兴元年的张俊北伐兵败之后，朝野上下义和派便占了上风，而辛弃疾本来是一腔热血南归报国，可是呢长期是头衔至闪，无所作为，好不容易拆至江宁知府兼湖北安抚使，这可是担任边帅，总算是有机会可以直接面敌参战。可是呢朝廷里又不便取辞啊，一件小小的事情各打50大板，把辛弃疾从边关调入内地任隆兴知府。这样此人的这种满腔的热望换来的是什么呢？葬举迷春色，遍历楚山川，报国无路，恢复无期，只能只是啊，做一个酒中豪杰，含墨英雄。江晚是说江上的晚照，一片暮色苍茫啊，这当然是眼前的景象。而正是这种眼前的景象而诱发了诗人老却英雄志等闲的这样一种愁苦愤懑。所以正愁于，当然他是化用爱国诗人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边的暮渺渺兮愁余这样一句诗。所以这句诗虽然是写者，其实是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辛弃疾当时那种英雄失落的悲伤的心情。所以啊，与词作的这个时候的这种情境是非常吻合的。江流晚照，残阳无雪，倦鸟归飞，空旷苍凉，而且乱山深处不时地传来鹧鸪的深深的悲鸣，更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呢，在刺激着诗人那种头衔至闪而时不我待的这样一种忧伤与愤懑，也是在有意无意的深深唤起壮帅旌旗勇万夫这样一个抗敌英雄。可是呢一直到了 数字难成，所以诗人的心里充满了痛楚和不堪。整个来看，这首词啊，是情景交融，意蕴非常的丰厚，而且用典非常的奇妙。这是前人评论辛弃疾，他的作品是经常掉书袋子。所谓掉书袋子，就是他用典很多。我们刚才在讲到这首词的时候，引用了那么多的材料，所以用典非常的奇妙，而且联想也非常的丰富。虽然这首词啊不足50个字，区区44字的小令啊，却是抑扬顿挫呀，九曲回肠，他的这种艺术造诣是非常的深厚隽永的，也是辛弃疾重要的代表作，所以千古传颂。这首词集起了后世无数的爱国人士他们的情感共鸣。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